试过恨你，不想给你最终的转机，发过誓要同生死，连受难也都要在一起，学习智慧为了报复你，天天都要全面投入戒备，像携着些武器被刀角落埋伏你，忽然不想杀生，用我的半生当作祭品，不愿猜得更深，仇恨你以后更不招生，能够被你糟蹋亦算是够资格，有没有庆祝的黄金，这运气怎报答，如果已握手怎样握，即使要被你扼杀，但我没有挣扎，像过为你奉献的菩萨，让放下屠刀的手去抚摸你体魄，脱去武装让我更硬朗，举杯像那铁观音喝光，放弃为你而沧桑，连大道也都变如康庄，其实有岸，别和自己对抗，就算胜利仍受创。有资格，有没有兴趣？